我听不清，你大点声儿。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声天地。 借命而生，以一桩20世纪80年代末的盗窃案来贯穿。罪犯许文革长期潜逃在外，狱警杜湘东坚持不懈追捕，但无奈案件进展缓慢。随着时间拉长，这条追捕线不仅渗透进他们亲人朋友的生活，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欢迎收听小说《借命而生》，演播江宁。 杜湘东穿戴整齐，来到了监舍。最先看见杜湘东的是等待换岗的夜班管教，那也是一个年轻人，长得胖乎乎的，挺喜庆，总会让杜湘东想起以前的警校同学徐胖子。而这个年轻人偏巧也姓徐，偏巧也是那个头头脑脑的亲戚。小徐胖子正翘在监舍走廊的椅子上打盹儿，被回响的脚步声吓了一跳，险些失去平衡，仰倒在地。他忙不迭地跳起来，看到来的不是领导，松了一口气。但是等看清来的是杜湘东，似乎又提了一口气，眨巴了两下眼睛，才说道：“ 杜哥，你有事儿啊？” 查见。小徐胖子显然不相信杜湘东的说法，笑了笑：“ 您那俩屋啊，我替您查过了，一切正常。” 杜湘东显然也不相信小徐胖子，但是杜湘东没笑：“那你再帮我找个人。”随后，杜湘东报了许文革的姓名、籍贯、年龄、体貌特征。其实，不必说的这么详细，所有在押人员的信息都会被录入电脑。想查谁，一敲一点就全都有了。但那些数据曾经在杜湘东的脑子里被反复的温习，所以一张嘴根本就收不住。而小徐胖子动也没动，仍然在笑：“ 哈哈，的确有这个人，不在一般监舍，来了就进小号了。” 将曾经的逃犯单独关押，这表明了所里对此案的重视，也是杜湘东赞同的处理方式。他说了一声：“知道了。”绕过小徐胖子，往走廊紧里头的禁闭室走过去。但是杜湘东眼前一晃，小徐胖子以胖子身上很少见到的灵活后撤两步，重新挡住了杜湘东的去路，还把胸脯子挺得老高。杜湘东问道：“ 干嘛？” 小徐胖子的笑就变得为难了：“ 杜哥，上面交代了，您不能见这个人。” 上面谁说的？ 所长亲自指示的。 为什么？ 说是怕刺激您。 笑话，我一个警察要是能被犯人刺激，早别干了。 杜哥， 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 那许文革是自首的。 说出自首两个字的时候，小徐胖子的眼皮垂了下去，嘴唇几乎没动，发音也含糊不清，那个神态就好像他本人正在进行自首。这孩子跟杜湘东关系不错，小小年纪被发配到郊县，没少到杜湘东家里蹭饭，夏天晚上的两瓶冰镇汽水更是免费供应，而且似乎所有胖子都自带一种画蛇添足的善良，帮不了别人的忙，却能够体察到别人的痛处。杜湘东早年的事儿， 所里同事大多有所耳闻，因此小徐胖子已经在担忧他、同情他了。从他手里跑掉的逃犯回来了，而且还是自己主动回来的，这相当于把一个恶意的玩笑开得更加不留情面了。杜湘东重复了一遍，自首的，自首的，所长还说您得避嫌。眼前小徐胖子几乎成了重影儿，他的话也让杜湘东产生了易幻易真的感觉，简直像是身边的人串通许文革，集体密谋了一出戏，只有他杜湘东一个人不了解剧情该朝哪个方向发展了。而杜湘东也知道再纠缠下去也是没有意义的，小徐胖子只是执行命令罢了。杜湘东啪的磕着鞋跟转了个身往走廊外面走去，他去找下命令的领导。新所长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工作狂，每天六点就会出现在办公室，连带着职能部门也必须要提前上班。但是当杜湘东走进办公室，迎出来的却是管理科长，告诉他所长到局里开会去了，那不要紧，下午再来。杜湘东回了办公室，干坐了几个钟头居然不饿，来到傍晚重新去所长办公室外候着。这次接待他的仍然是管理科长，见面就一句话，所长还没回来。然而杜湘东刚才上来的时候明明看见所长那台桑塔纳2000正停在楼门口，可见人家料定了杜湘东会再来，也早定下了答复他的说辞。硬闯自然是行不通的，如今的领导越来越像领导了，要想见面必须要预约，否则就算违反纪律。况且管理科的两名小伙子正警惕地盯着他呢，杜湘东只好又回办公室。偏这个时候一个电话又追了过来，管理科长告诉他啊，所长让我给你带个话。杜湘东说道，是吗？他不是还在市里吗？管理科长没有理会这句抢白，继续说道，所长说啊，许文革这案子非常特殊，跟以前他跑的时候一样，上面啊又有大领导专门过问了，现在呢又是一个特殊时期，所里的改扩建和集资建房呢正在审批的坎上，不能允许任何意外情况造成不利影响，所以啊所长的意思是你和许文革之间必须要严格隔离，你最好是先离开建设到别的岗位上待一段日子。你们是怕我再让许文革跑了，还是怕我把他杀了呀？不是我们怕，是领导怕，领导定下的主意我也只能传达。于是杜湘东转岗去了内务组，消息传开就有几个老人替他鸣不平，说这不是往人伤口上撒盐吗？又说管教不能挑犯人，犯人却能挑管教，这哪是专政机关和专政对象的关系啊？但是这些怪话也只敢在私底下说，不能让领导听见。而对于转岗这个安排，杜湘东倒没觉得有什么不公平，真要按照条例的要求，他现在也早就不适合在监舍干了，公然酗酒纵容家属摆摊，哪条不够他再写十份八份检查的？和许文革一样，他也是罪有应得。又是多么讽刺啊，现如今似乎只有罪有应得这个认识还能说明他曾经是一个有板有眼的好警察了。好也罢，坏也罢，作为警察，杜湘东再次有了一个目标，那就是许文革，并且他有预感，许文革一定是准备做些事情的，否则他就没有必要自首了，更否则许文革也就不是许文革了。面对生活，许文革要比杜湘东强悍得多，强悍者一旦证明了自己的强悍，就会像被上天选中一样无所不能。但是因为那道隔离令，许文革虽然重现人间，对于杜湘东来说却变得越发神秘了。这种状态让杜湘东既无法自拔又无法自处，他很想找人说一说，找谁呢？刘芬芳、老吴还是老所长呢？都不是。杜湘东觉得他能说起这事儿的还得是姚彬彬的妈妈。这几年来杜湘东每隔些日子仍然会去一趟六七厂，那个地方也和原先不同了， 变成了一片工业废墟，外加一片贫民区。厂子早就停产了，作为一个老大难企业，他的运气还比不上刘芬芳所在的食品公司，没有一家外商或者私企愿意收购，留下的住户一多半都在吃低保。在这种环境里，要是没人照应，崔丽珍就有可能断米断药，还有可能被那些变得越来越刻薄的邻居们欺负。而自打从大同回来，两个人之间也消除了话里有话暗藏玄机的必要性。杜湘东曾经告诉姚彬彬的妈妈，许文革寄了3000块钱，只可惜按照规定，这笔钱只能由公安机关暂扣，就不能用于支付医疗费了。对于这件事，姚彬彬的妈妈也只是哦了一声，此外再没有其他表态。好像在加速的衰老过程当中，他学会了把姚彬彬、许文革以及他自己全都置之度外。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借命而生》。 提起话头是在一个下午，门外照例传来了谁家婆婆和儿媳妇的互相声讨，而杜湘东正在把一台窗式空调的滤网拆下来，用毛巾沾了水擦洗。这台空调也是刘芬芳他二姐淘汰的，当初给了他们两台，杜湘东便把其中一台装在了这里，却没告诉刘芬芳，只说在废品摊上卖了。杜湘东机械地挥动着胳膊，又抬头抹了一把汗，突然气血翻涌，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他回来了。”姚彬彬的妈妈坐在桌前，应了一声：“啊。”不过，不能来见您，法院还得判。啊。对了，自首的。啊，那还是个明白人。对于许文革的归来，女人这样评价，明白人，只不过明白的有点晚，总比姚彬彬强，姚彬彬连明白的机会都没了。但许文革真的明白吗？姚彬彬真的不明白吗？如果再深究就不好说了。而杜湘东也明白，他不该再说下去了，再说就涉及到姚彬彬了。有些事儿，当妈的最好永远不要明白。于是这番对话不仅戛然而止，甚至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有话没处说，那就怨不得杜湘东后来所做的那些事儿了。内务组隶属登记处，其职责并不是管理内务，而是检查在押人员与外界往来物品的隐晦说法。其中纸张和印刷品比较麻烦，需要审督一遍，以防传递不该传递的消息。酒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流进去的，烟却还好说。至于药品和其他特殊物品，就需要专门开具证明说清情况了。既然许文革来的时候有人陪同，那么收到包裹也不奇怪。杜湘东转岗过来的第一个星期、第二个星期和第三个星期，他都注意到了那个包装严密的纸箱。箱子个儿不大，也就是一尺见方，听科里的人说，每次都是一辆奔驰车送来的。看着封条上的许文革三个字，杜湘东得默默地做上一番心理准备，这才拿起裁纸刀把箱子打开。露出来的东西虽然不在严格的犯忌之列，但是又和一般犯人大不相同。首先是7条毛巾和7套内衣短裤，都是纯棉加厚的高档货，这说明许文革的毛巾和贴身衣服都是当日用次日扔，连洗都不洗。他一个逃犯有那么爱干净吗？难道是那些年脏怕了，反而养成了洁癖？其次是几瓶药、喷剂，标签上写着外文。后来杜湘东请教了所里的年轻人，才知道是增强呼吸系统功能的，通常用在哮喘和肺纤维化病人身上。通过这些物品，杜湘东得以想象许文革的状态。他独居斗室，终日不见阳光，饱受呼吸不畅的折磨，但是却神经质地保持着身体洁净和精神的冷静。这个形象是孤独的、自闭的，同时还是诡异的。 回来以后，许文革仍然像一个游荡在人群之外的幽灵，而杜湘东也意识到，利用如今这点可怜的职权，他仍然能够对许文革施加影响。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杜湘东没收了全部的毛巾和内衣。至于那些进口喷剂，他去咨询了一下御医，得知许文革并没有生命危险，服用药物只是为了缓解症状。于是杜湘东把药的瓶盖统统拧开，把里面的液体倒进了便池。可以想见，这些东西对于许文革来说都是必需品，否则不会巴巴的叫人送进来。因此也可以想见，一旦断绝供应，许文革将会有多么痛苦、焦虑和寝食难安。但杜湘东就是要折磨许文革，哪怕用的是他过去所不屑的鸡贼手段。如今铁门里的规矩也变了，最有面子的不再是好勇斗狠的老头，而是那些在外面能量无穷的人。在新规矩里，因为经济问题进来的商人还能够遥控生意，酒后驾车肇事的富家子总能召见律师。最让人不忿的是，对于某些落了马的官员，没落马的同僚旧部还会专门打电话来要求关照关照。看许文革的架势，俨然已经混成了那些特殊犯人中的一员。面对物资禁运，他会有什么反应呢？是公然抗议，还是找人求情呢？杜湘东拭目以待。一连过了几个礼拜，关押在小号里的许文革却毫无声息。从小徐胖子嘴里听说，有时候许文革犯病犯得很厉害，平瘫在地上，两手扒着胸膛，那模样就像是被装进棺材里活埋的人。饶是如此，许文革从来没有申请过就医，对于药品的不翼而飞也没有对人提起。在杜湘东看来，对方与其说是在忍耐，倒不如说是一种示威。许文革仿佛是在告诉杜湘东，当你已经变成了一个下作的老无赖，我却还是一条硬汉。而杜湘东能做的只有继续扣留糟践那些物资，他不就是想让许文革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吗？这个目的已经痛苦而漫长地实现了。但是许文革的表态却令杜湘东变成了真正受折磨的那一方。在检查那些包裹信件之余，他的酒喝得越来越多，用刘芬芳的话说，隔着八丈远就能闻见一股酒厂起槽的酸臭味。终于在一次喝掉半瓶二锅头之后，杜湘东做出了一个老无赖所能做出的最下作的举动，往写满外国字眼的塑料药瓶里撒尿，尿得不准还溅了一手。杜湘东还没尿完就生生憋住了，冲回办公室，把药瓶放进了写着许文革名字等待转交进监舍的纸箱，恰好赶上转运物品的手推车来了又走。杜湘东随之展开了一段遐想，许文革又快犯病了吧，最好立刻就犯，如此一来他才能够不分青红皂白地抓起药瓶，把那些浓郁的酒精含量超标的液体趁热喷到嗓子眼里去，那个味儿真是甭提了，那个场面真是太解气太变态了。没错，变态，即使在醉酒的状态里，杜湘东也知道应该如何定义自己的行为。都说警察这种职业很容易患上心理疾病，那好，他杜湘东总算赶上了这个时髦。变态也是被逼的，生活逼的，许文革逼的。然后他在门外遇到了那个代表许文革来找他的男人，那个男人杜湘东见过，前些天从奔驰车里下来的就有他。此刻他仍然穿着西装，腋下夹着公文包，神情不苟言笑。都管叫吧，我是许文革的律师。杜湘东以醉鬼特有的嘴脸看着对方。 律师？律师找法官聊去。 律师仿佛没有看见杜湘东按着裤裆夹着双腿的丑态，语调仍然是不急不缓。但是有两件事还得向您说明。第一件，在被看押期间，我的当事人有权接收衣物、日用品和药品，尤其是药，这是医生开具过处方证明的，看守所方面必须转交。但是据我所知，上述物品都被您无缘扣留，这给我的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痛苦。 而您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国家的相关条例，如果说的严重一些，已经涉嫌虐待。杜湘东笑了，嘿嘿，那你告我去啊，你不就是吃这碗饭的吗？ 律师却也笑了，那个笑容还是高度职业化的。 我确实提出过这个建议，但是我的当事人拒绝了。进去的人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个我也能理解。 杜湘东眉毛扬了扬， 哟，许文革这是跟我卖好呢，告诉他没这个必要，你们不告我我还难受呢，当了这么多年警察，我就是骨头贱。 好，既然是许先生的意思，那么第一件事就过去了，我想着重说的是第二件。律师说着把腋下的公文包打开，取出两张打印纸递给了杜湘东，您先看看这个。杜湘东抬起手展示了满手的尿渍，于是律师只好平举着两张纸照镜子似的让他看，醉眼朦胧，人勉强认识字，字却不认识人。等到杜湘东用比小学生念作文还慢的速度把那1000多字的材料读完之后，他就尿意全无了。不仅如此，他的脑子里咔然作响，心脏也像注射了过量的肾上腺素似的狂跳了起来。杜湘东愣了很久，再说话就不是一个醉鬼无赖的口吻了。 许文革到底什么意思？ 律师向杜湘东出示的材料是关于5年前那场矿难的，但是和通常的调查报告不同，并没有纠结于事故的原因和后果，而是主要叙述了亲历者之一的许文革在当天晚上的所作所为，其中包括他带领30余名矿工逃生，也包括他从井下把刘秋谷背了上来。至于许文革的意思，律师做出了一番清晰的表述。 许文革、姚彬彬袭警越狱，紧抓回姚彬彬的杜湘东由此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憋屈，展开对许文革20多年不屈不挠的追捕，带来了许文革命运的一波三折。两个人的命运变迁很难说谁因谁果，两方最终角逐的结果是杜湘东变成了一个不像警察的警察，许文革变成了一个不像生意人的生意人。他们的命运将走向何方？欢迎收听小说《借命而生》，作家石一峰，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江宁，编辑张璐。律师清晰地向杜湘东传达了许文革的意思，憋屈的杜湘东会做出怎样的决定？法院又将会如何审理许文革的案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借命而生》。两个越狱的嫌犯，让看守所管教杜湘东从此走上了追捕之路，也从此开启了他不断为自己失职寻求救赎的职业生涯。杜湘东的人生轨迹全然偏离了自己的理想和规划，而追捕中，他渐渐发现，两个嫌犯的背后也有着无法言说的隐情。随着时间拉长，这场追逐渗透进几个当事人的生活，甚至改变了他们命运的底色。小说《借命而生》，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30。 气冲牛斗，抖擞威风，我瞧也不敢瞧。瞧 京韵大鼓发源于清末民初，它的前身是流传于河北沧州河间一带的木板大鼓。19世纪70年代，木板大鼓艺人进入北京、天津地区，为了适应观众，艺人们开始使用北京方言演唱，他广采博收，将京剧、河北梆子、子弟书等戏曲和说唱艺术融入其中。表演形式是由演唱者敲击鼓板，另有伴奏者操弦乐器伴奏，主要的伴奏乐器是书鼓、响板、大三弦、四胡、琵琶。在不断的发展演变过程当中，形成了五大流派：流派、白派、张派、少白派、洛派。崇玉杰是京韵大鼓流派的第三代传承人， 它的特点既有那种武断的战长沙呀、闹江州、草船借箭，它也有一些文的一些唱段，大西厢这类的，包括这个长坂坡。再有呢，它呢既有那种四平八稳的，它也有非常俏皮的、俏丽的、叙事感很强的这种唱段。流派呢，它讲究刀枪剑，在表演上就是把戏曲城市化的一些形体动作它引入到这个表演当中，比如说塑造一个人物，关公出现或者说赵云出现，它都有一些典型的动作造型的这种，既有那种说书人的时候那生活化的讲述感很强的那种辅助的手势，又有那种塑造人物时候那种需要有造型的，是什么拉个山膀啊，什么都是必须得有。 1972年，13岁的崇玉杰考入北京市艺术学校曲艺班，开始学习京韵大鼓，师从梁小楼。 第一次听感觉到就是说跟我以前听的东西不一样，那会儿一唱过山林狂风如吼冷飕飕，坎坷的大雨临了头，望江天电掣雷鸣一阵阵的风云骤，它本身语言就已经不是这个时代语言。再有呢，它是说唱形式，它是以字来行腔，它有时候是半说半唱，就是耳朵听起来有点不是能马上马上就喜欢的。可是呢，像这种东西呢，你只要一深入的学了它之后，你马上就被它那种味道就给征服了。 今天不杀某的气怎消，曹操说当真要杀。 崇玉杰说，尽管现在的年轻人对京韵大鼓越来越感兴趣，但是后继乏人的状况未能有效解决。近年来，崇玉杰努力使传统文化进入学校课堂，并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中国的传统艺术。 感觉到他对你东西非常的好奇，他注意就是他手里拿这个唱词你是怎么表现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上的一种互相的对话。